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什么是研发效能，以及研发效能的模型。这些内容是理解整个专栏的基础。今年的3月26号，一个昵称为 996ICU 的用户在 GitHub 上面创建了 996.ICU 项目，自此996这个话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拿到了24万多颗星。朋友们也常常问我，硅谷的公司有没有996？其实在硅谷很少有公司要求996，不过在初创公司，因为业务紧张、同事之间的竞争等等原因，加班也是很常见的事情。不过硅谷和国内的公司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他们一般都是任务驱动，只要你完成任务就行，不管你花了多少时间。而国内这些实行996的公司不仅仅是要完成任务，更强调的是工作时长。但事实上，专注时长这种操作在软件开发行业里边是不合理的，因为长期加班不能保证持续的高效产出。从我以及身边的许多开发者的经验来看，每天能够高效的产出代码五六个小时已经是相当不错了。短期的突击加班会有些效果，但是如果长期的加班，效率质量一定会下降，产生 bug 就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修复，如果这些 bug 发布到了用户的手上，就会损失更大，得不偿失。另外，长期加班还会出现无效加班的结果，比如有个公司在一家国内一流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据他反馈，他们公司实行996，很多人加班的时候其实是在磨洋工，低效加班非常明显。可想而知，其他推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大概率也会存在这种问题。那么长期加班效果不好，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软件开发本身的特点来解决。软件开发是一个创造性很高的过程，开发者之间的效率相差可以很大，比如说10倍程序员的开发效率可以达到普通开发者的很多倍。其实不仅是个人，团队之间的效率相差也可以很大，所以相比工作时长而言，公司更应该关注的是研发效能。接下来我们再回顾一下我在开篇词中给研发效能的定义。研发效能是团队能够持续为用户产生有效价值的效率，它包括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简单来说，就是开发者是否能够长期的既快又准的给用户产生价值。硅谷的很多知名公司，比如 Google、 Facebook、 Netflix 等等，在研发效能上做得很好，是研发效能的标杆，这也是他们业务成功的重要因素。以我在开篇词中提到的 Facebook 的部署上线流程为例，他们在2012年达到10亿月活的时候，部署人员就只有三个，达到平均每个部署人员支撑 3.3 亿用户的惊人效率。举个形象的例子，如果我们中国每一个人都在使用 Facebook，那一共就只需要5个部署人员就够了。 Facebook 做到这一点的基础就是他们不断的提高研发效能。还是以上面的部署流程为例，他们之前的部署已经非常高效，但是在2017年 Facebook 又引入了持续部署，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实现了更高效率的部署上线。试想一下，如果 Facebook 选择堆人堆时间的话，那需要增加多少人多少加班才能做到呢？所以在我看来，如果研发效能提不上去，单靠加人加班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注重研发效能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开发者能够聚焦产出价值，更容易精进自己的技术，于是团队容易建立起好的氛围，进而又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支撑持续的高效开发。所以国内公司近一两年越来越注重研发效能的提高，许多公司专门成立了工程效率部门，但是在真正开展研发效能工作的时候，他们却常常因为头绪太多无从下手，或者对方法了解不够，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效果。这又和软件研发的高度创造性和灵活性紧密相关。自软件行业诞生起，开发者们就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出新的方法、流程和工具来适应和提高生产效率。互联网产业爆发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从最初的瀑布研发流程到敏捷再到精益，从持续集成到持续发布再到持续部署，从实体机到虚拟机到 Docker， 从本地机器到数据中心再到云上部署， 从单体应用到微服务，再到现在的无服务应用，新的工具方法真是可谓层出不穷。面对如此多的选择，如果能处理得好，那么开发体验会很好，产品发布的速度快，研发过程会处于一个持续的良性发展状况。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会事倍功半，出现扯皮、重复劳动、产品质量不好、不可维护等情况。微服务的不合理引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从亚马逊成功大规模的应用之后，微服务逐渐形成风潮，很多公司在不清楚应用场景的时候就盲目的采用，结果是踩了很多坑。比如我就见过一个初创公司，在业务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时候，一上来就采用微服务，因为没有要求一致的技术栈，也没有限制服务的大小，于是开发人员怎么方便怎么做，只考虑局部的优化，而忽视了全局的优化。结果是半年下来，20人的开发团队搞出了30多个微服务和5种开发语言，还有好几种框架，服务之间的调用依赖和部署上线越来越复杂，难以维护，每次上线问题不断，经常要搞通宵才能让服务稳定下来。同时知识的共享非常有限，有好几个服务都只有一个人了解情况，一旦这个人不在的时候，这个服务出现了问题，那解决起来就基本上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这样错误使用微服务的公司非常普遍。那到底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研发效能呢？硅谷的业界标杆公司又是怎么样做到高效能的呢？我的建议是，提高研发效能需要深入了解研发活动的本质，从纷乱的表象和层出不穷的方法中看到隐藏的模型，找到根本原则，然后从这些根本原则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合适的方法。这样做的原因是软件研发很灵活，在实践的时候总会见到不一样的状况，越是灵活的东西就越需要理解其本质，这样才能做到随机应变。在 Facebook 的时候，我们做事都会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要阻塞开发人员，它贯穿在公司的很多研发和管理实践当中。接下来我给你举两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来帮助你理解这个原则。第一个应用场景是本地构建脚本的速度运行要足够快，开发人员在自己的开发机器上写完代码之后，都要运行一个脚本进行构建，把新做的改动在自己的开发机器沙盒环境上运行起来，以方便做一些检查。这个操作非常频繁，所以如果它的运行时间太长的话，就会阻塞开发。因此确保这个脚本的快速运行，就是我们内部工具团队的一个超级高优先级的任务。我们对这个脚本的每次运行都进行买点跟踪，当运行时长超过 1.5 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停下手中的工作，想尽一切办法给这个本地构建加速。第二个应用场景是商用软件的采购，对一定数额下的软件采购，开发人员可以自行决定先斩后奏，而且那个数额还蛮高的，覆盖一般的软件完全没有问题。我个人就经历过两次在晚上加班的时候要买一个商业软件的情况，如果等主管审批就需要到第二天，但是因为公司信任工程师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有利于公司的决定，所以我可以直接购买并使用。这样一来，除了能够提高那几个小时的开发效率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拥有信任和权力，工作积极性更加高涨。上面这两个应用场景差别比较大，但都是基于不要阻塞开发人员这个原则。 Facebook 之所以会有这个原则，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开发流程的顺畅是生产优质软件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开发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相比起来，很多公司更注重强管理下的流程和制度，而忽略了开发的顺畅，结果是开发人员工作起来磕磕绊绊，又何谈高效率呢？看到这里你会说，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想要提高研发效能就必须理解软件开发的本质。那么软件开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就和你探讨一下软件开发的本质特点，然后基于这些特点搭建出一个研发效能的模型，希望你可以灵活运用，找到提高研发效能的主要着力点。这个思路将是贯穿整个专栏的主线索。在我看来，软件研发本质上就是一条超级灵活的流水线，这个流水线从产品需求出发，经过开发、测试、发布、运维等环节，每一个环节的产出流动到下一个环节进行处理，最后交付给用户。另外这条流水线上的每一个环节还都可以细分，比 比如说本地开发环节还可以细分为编码、调测调优、静态检查、代码审查等环节。这种流水线方式在传统的制造业中很普遍，也已经有了很多经验和成功实践。最典型的就是汽车生产中使用的丰田生产体系，也就是 TPS，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传统制造业的经验来提高效能。事实上，瀑布模式就类似于传统流水线的处理方法，它强调每个环节之间界限分明，尽量清晰地定义每一个环节的输入和输出，以保证每一个环节产出的质量。但是和传统制造业相比，软件开发具有超强的灵活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最终产品目标的灵活性。传统流水线的目标确定，而互联网产品的最终形态通常是在不断迭代中逐步明确的，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标靶，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一灵活性愈发的明显。比如在精益开发实践中，常常会使用 MVP 最小可行性产品来不断验证产品假设，经过不断的调整才最终形成产品。二、节点之间关系的灵活性。比如说流水线上的多个环节可以互相融合， DevOps 其实就是在模糊节点之间的边界，甚至有一些实践会直接去掉某些环节，或者是把一些环节融入到其他环节当中。三、每个节点的灵活性。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生产方式和方法，比如测试，最近十多年就产生了测试驱动开发 Dog Food， 也就是狗粮测试、测试前移等方法，最近又出现了测试右移，开始强调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测试。四、每个节点上的开发人员的灵活性。跟传统制造业不同，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也就是每一个开发者，都有很强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对一个相同的功能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工具来实现。比如之前我在 Facebook 做后端开发的时候，同样一个代码仓，有的同事就使用命令行的编辑环境 Vim Emacs， 有的使用图形界面 IDE， 有的使用 Web IDE。 在实现同一个工具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使用 Python 还是 Ruby 还是 PHP， 这其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很可能影响效能。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提高研发效能。一、优化流程。这主要是针对前面提到的特点一和二，也就是最终产品目标的灵活性和节点之间关系的灵活性来进行优化。具体来说，针对最终产品目标的灵活性，主要是提高流程的灵活性，让它能够聚焦最终产生的用户价值，以终为始的指导工作，从而击中移动的标靶。而针对节点之间关系的灵活性，主要是聚焦流水线的顺畅，以保证用户价值的流动受到的阻力最小。二、团队工程实践。这主要是针对特点三，也就是每一个节点的灵活性来进行优化，它聚焦每一个生产环节的工程实践来进行提高。三、个人工程实践。这主要是针对特点四，也就是每一个节点上开发人员的灵活性来提高个人研发效能，争取让每一个开发人员都能适当的关注业务，以终为始，同时从方法和工具上提高开发效率，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四、文化和管理。任何流程实践的引入和推广都必须有合理的管理方法来支撑，同时文化是一个团队工作的基本价值观和潜规则，只有建立好文化，才能让团队持续学习，从而应对新的挑战。所以要提高效能，我们还需要文化和管理这个引擎，优化流程、团队工程实践、个人工程实践以及文化和管理，就是我们提高研发效能要关注的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研发效能的模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研发效能的示意图。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会以这个模型为基础，从以上四个方向与你介绍硅谷公司，尤其是我最熟悉的 Facebook 的成功实践，并着重向你讲述这些实践背后的原理。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些原理和原则，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超级灵活和高速发展的软件开发行业里边见招拆招，立于不败之地。接下来我与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和你再次强调了研发效能是团队能够持续为用户产生有效价值的效率，它包括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而关于如何提高研发效能，我的建议是深入了解研发活动的本质，从纷乱的表象和层出不穷的方法中看到隐藏的模型， 找到根本原则，然后从这些原则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合适的方法。最后，我借鉴传统制造业流水线的形式，并结合软件开发的特定灵活性，总结出了研发效能的模型。它主要包括研发流程、开发团队实践、个人工程实践、管理与文化四个模块。专栏的后续内容，我会分为这四大模块，帮助你提高团队和个人的研发效能。其实，研发效能对于硅谷的公司和个人来说，已经是常识。我在美国工作的十多年，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方式。回国之后，我深入了解了国内的开发情况，对效能关注不到位的现状颇为惊讶，因为这不符合软件开发这个行业的基本特性，也限制了国内软件的发展。同时，我对国内开发人员的生存环境也感到有些遗憾。本来软件开发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很有趣的行业，技术的发展有无尽的空间，但是开发人员却常常被业务拖着跑，技术发展和创造性都被限制住了。另外，因为拼工时的做法也伤害了开发者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关系。正是因为这些惊讶和遗憾，我将这十几年来对研发效能的理解与实践做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研发效能模型。我希望这种系统化的模型方法能够为国内软件团队的效能提升提供一些参考和引导，也希望借此能够提升开发者个人的技能，以节省出时间来能够体会研发的快乐，提高生活的幸福感。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你见过996对团队和产品造成伤害的具体事例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